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北京时间的早上8:06，欢迎各位啊准时锁定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心仪。 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啊。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最低气温是22度，现在的温度呢是26摄氏度啊，这个湿度呢还是59%。今天的天气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热。 今天呢也是周末，因此车辆不限行。 好，对各位啊，如果要想出去玩的话呢，一定要带好各种各样的防晒物品。因为我最近这几天呢，就因为北京的炎热的天气，外加我这个人呢比较粗糙， 防晒。现在我左边的这个大左呢，他就是一个晒成了一个炭了。对， 大家看不到我。对，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啊。各位呢，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F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没错啊，各位也可以在花椒直播上面搜索青年 说，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跟我们踊跃的留言互动吧。 也是请来了一位嘉宾，他是北京某传媒公司的编导，同时呢现在也是重新回归校园，在学校里面读书，然后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汪浩。 汪浩，欢迎。 欢迎汪浩啊。这个汪浩呢也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即将到来的暑期生活啊。虽然可以说在座的三位都已经这个离暑期 很遥远， 渐行渐远了。哎，对，但是啊，这个慢慢的，这也到了6月底了，各大的高校啊，包括大学啊、高中啊、初中啊、小学啊，网吧里又坐满了小孩子呀。对对，我们很不提倡这样啊，但是愉快而又繁忙的暑期啊，马上就要开始啦。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暑假要来了，你准备怎么样过丰富的暑期生活？也欢迎各位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跟我们留言互动。 看到一条资讯，杭州的一位妈妈呀，是算了一笔账，说暑假将要花费近3万块钱。 好家伙， 并且说 暑假，等一下， 对呀， 暑假 期间 呀， 两个月吧，7月8月啊，一共要花费2万。 要干嘛？ 对，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是这样说的，我们要去塞班旅游。 好家伙， 那么一家人将要花费快2万块钱，加上要给孩子报班呀，全托班、兴趣班，一共要3000。然后这个家长还说了，我还要让我的孩子去学游泳。 哎， 那加起来真的快3万块钱了。 哇，这真的是啊。还有很多网友就表示了一下啊，他说一个暑假的花费对于很多的普通家庭来说还是很有压力的。你看有的现在也开放 二胎了， 对，政策了，对吧？有的家庭甚至有2个娃，一个暑假这俩孩子都放假了，全部散养回家。这个你说你是 你说你是在他们上学的时候给他们放到学校去，这还能省点钱、嗯、放学了全回来了，你是不是也带着出去玩？ 对， 报班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嗯、对吧，这一下子算下来花费10万块钱的家庭也是不在其数啊。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能学到一点东西还是挺好的。 嗯， 但是就有家长说，我给孩子报了英语班，他期末考70分，结果开学去模考的时候只考40分了、哦、感觉钱都打水漂了吗？这不是。 对，确实这样。也有网友说呢，这个痛苦的最痛苦的是、 嗯、 钱你已经花了，心疼的吧不踏实，不花吧对不起孩子更不踏实。 哎，对，其实我这里想问一下汪浩、 嗯、 你之前在很遥远的以前上初中， 也没有那么遥远， 有一些 diss 的感觉了啊。 高中的时候、 嗯、 有没有补过课呢？ 补课一定是有的，就是高中要升大学嘛、 嗯、 然后那个时候家长都特别关心你的学习成绩。 嗯， 然后我在我们那个小县城的一个不知名的高中然后上课、 嗯、 但是呢也是要补课，就是暑假的时候会和小伙伴一起去报班、 嗯、 然后那个班呢也是学校的老师组织的、 嗯、 所以就是也更加的亲切吧、 嗯、 然后我个人其实不大喜欢补课的这个形式，我觉得其实平时在课堂当中你学好了的话、 嗯、 其实课外的时间更多的时间是拿来我们说放松休息一下，就是劳逸结合、 嗯、 但是没办法，因为现在说实话竞争太激烈了，就是从小学就开始有那种辅导班然后那些兴趣班、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还是看情况吧，就是学习的辅导班可以适当的报，然后兴趣的辅导班是一定要报的，我是这样想的。 嗯，那你之前有上过什么兴趣类的辅导班？ 兴趣类的， 嗯， 钢琴算吗？ 你还会弹钢琴？ 电怎么不算啊？ 对呀、 啊， 电子琴，那是跟我表妹一起去的、 嗯， 就去了一个暑假，然后也没什么天分吧， 嗯、 就随便弹了一个那个很简单的什么。我连 小星星吗？ 小星星可还行。 对，弹了一个很简单的曲子吧、 嗯、 就一个暑假就学了一首曲子。 嗯， 对， 我觉得有机会可以让汪浩去挑战新歌声，给你露一首。 对，然后边弹琴、 嗯、 边唱歌 是吧？嗯，其实我在暑假的时候之前也是报过一些补习班的、 嗯、 而且我记得 是补习班学习班。 对，补习班就是去学习。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呢，就是我的语文不太好、 嗯、啊。 对，别看我是个女生，但我 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啊。 对，我是补语文，别人都是补语数外，别人都是补数理化。 对啊， 但是我是补语文啊，因为我语文呢每次就是答的吧答不到点子上，可能就在那绕来绕去说不到中心、 哦、 然后我爸爸妈妈就特别着急，就找我们语文老师，要不给他补补吧。啊，我想也行，反正在家里面也是被嫌弃， 在家里边待着也是待着倒不如去学习。 对， 什么呀这是。 嗯，就是这么好学。然后呢我就去上了一个补习班。对， 嗯哇，这个真的是一说到补习啊，我觉得、 嗯， 可能现在很多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们啊、 嗯、 虽然已经离开学校时间这么长了、 嗯、 但是我觉得之前在高中也好在大学也好，我觉得最主要的应该就是高中升大学那段时间，或者是初中升高中的那段时间， 那段时间应该是 这两段时间 不 是算是最放松的。 最放松吗？不是吗？难道高中升大学你不开心 啊？不是就之前的那段时间啊、哦、你要考大学的时候嘛、 哦、对 吧， 对， 这两段时间肯定是在参加补习班最多的时间、 嗯、 包括刚刚说的补语文的呀、 嗯、 数理化的呀、 嗯、 这个史地政的呀、 嗯、 所有高中高考的内容大家应该基本上都会涉猎。我就想起那时候，嗯，我跟我爸爸直接说，因为作为艺术生嘛、 嗯、 这个文化课可能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低、 嗯、我们理解、 啊、对对、 嗯、 然后呢我就确实那个时候也没什么，没太把专业放在学习上面，都放在去 学 习、 嗯、 学 专 业上面。对、 嗯、 然后在这个拿到合格证之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突然猛下劲儿来学习了。我到高考的时候是没参加过补习班的， 嗯， 就高考之前我没参加过任何补习班， 都是靠自己学习。 对，我这么优秀是吧、 嗯、 天生丽质。 对， 我感觉我要被你俩轰出去 了。大学霸。嗯，那你的话也就是拿到证之后其实就是在鼓励你，然后也是一种， 对，也算是这样的了吧。但是说到这种补课的经历啊，确实还是比较惨的。 嗯，怎么说， 因为在上初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 嗯、 再往前倒5、6年吧、 嗯、 在上初中的时候就肯定会有很多老师去硬拉着你去补课，就像刚刚说的、 嗯、 包括学校老师啊，这个但是现在肯定是不允许这样的了啊、 嗯、 这个硬拉着你去补课，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你说你是任学吧，你这也不对，我不想学吧 还不能不去。 嗯， 所以这就是比较尴尬的事情，也是现在好多我之前看新闻还有报这个奥数班，然后、学生家长给老师送各种各样的东西啊、然后这个老师最后也是被抓了，喜大普奔， 被抓了。 对，反正啊，这个暑假马上快到来了，这个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呢也是学生们的常事儿吧。 嗯， 但是呢还是就像我们刚说的那样，可以参加兴趣班， 对，也是劳逸结合的一种方式嘛。 嗯，对，没错啊，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啊。这个暑期花费将要到达了3万啊，不管是去旅游也好，还是在家里边学习啊，参加各种各样的补课班也好啊，这个花费嘛，量力而行吧。 对，还是看看自己的家庭的一个情况，然后再决定到底要怎么办。 没错啊，这个咱们再来说下一条啊。也是这个暑假马上就要到来了啊，这个即将开播的暑期综艺可以说在每一个假期里面都陪伴着我们度过了太长一段时间。 是的， 比如说还珠格格，这已经可以当做综艺来看了。还珠格格，对吧？ 以前的话小时候老看，觉得还挺就正常的， 就很正常的一部剧。因为只要电视台一开始播放《还珠格格》，就代表所有的学生们都放假了。 对，然后搬着小板凳坐在电视机前看。但现在的话，就微博呀这样的自媒体的一个发达， 对， 就把《还珠格格》中很多的梗都抛出来。我现在就觉得我都没有办法去直视《还珠格格》， 真的是没有办法去重新审视当时的那种比较神奇的片子。比如说还有86版的《西游记》，是86版还是87版？87版的《西游记》， 对， 然后还有。刚刚说的武林外传， 对啊，武林外传， 爱情公寓， 嗯， 就只要一到暑假都会出现这样的神作一般的电视剧。 还有一个新白娘子传奇也是一直都在湖南卫视还有江苏卫视一直都循环的播放。 对，没错啊，这个再来说说今年的暑期的综艺啊。对，这也是比较受大家关注的。这个暑期马上就要到来了吧，先说第一个啊，这个中国新说唱啊，在改版之后呢，定档在7月14号。这期的明星制作人有吴亦凡、张震岳、潘玮柏以及邓紫棋。哦，邓紫棋， 对，邓紫棋其实也是这个节目的第一个看点，因为她是节目中唯一的一个女明星制作人。邓紫棋就说她在录制的时候心情像小学生准备春游一样，紧张到睡只用了4个小时。哎，为什么在春游之前是紧张呢？不应该是太兴奋吗？ 小时候春游的时候，我之前没有紧张到睡不着觉吗？ 没有啊，我就很开心啊。 对，就是很兴奋 啊。对啊，我是兴奋。 然后第二天去。对啊，我记得当时小的时候去春游的时候都是很紧张，然后很兴奋，然后第二天早上就睡不着觉，然后整个一天就很累。 为什么要紧张？我觉得应该是就是终于要出去玩了，变成一种非常兴奋的状态。汪浩，你觉得呢？ 嗯，对对对，非常兴奋。 你之前你们小学或者初中会组织你们去春游吗？ 会组织去春游，因为我们那个就是我的学校是在一个小县城嘛，然后县城因为我是在南方，然后是一个滨江的一个小城，就是说我们县城旁边就是长江，有一条江，所以我们春游的话就是去江边，去那边采风啊。 但不是去游泳吧？ 游泳没有禁止游泳，因为每一年暑假的时候，说实话，我们那个江边都会淹死一两个小朋友，就是因为去游泳，而且加上我们那个江也是我们一个饮用水源的一个 入口，要保护水源， 对，要保护水源，所以说就是那条江基本上是禁止游泳，但是可以。就是坐那个轮渡，因为我们那个是江西，我是江西人， 对， 所以我们县城是和安徽接壤，就隔一条江，这边是我们江西，那边是安徽，然后我们可能会暑假或者寒假逢年过节的时候去江对面有一个庙，就是一座小很小的山上有一座庙，那个庙是非常灵的一个庙， 庙里有个老和尚， 老和尚 也没有，然后我们就会 相识的一段故事， 对，我们就会坐轮渡去那个对面的安徽那边，然后去庙里面去拜拜佛啊，然后去祈福这样，对， 哦，他们小学就是去爬山然后去祈福，那大佐你 很有意义。我们小学春游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聊综艺吗？你们聊突然聊到了春游，哎，对，其实春游也算是我们这个怎么说暑假必修的一个， 对， 春游暑假必修好像不大对啊。 也是， 就是假期出去游玩吧，肯定大家都会有这种相似的情况。记得小的时候，应该就是学校老师啊，我们有一个项目叫做远足。 就是 难道是走路吗？ 对，就是纯走路，要走20公里。 嗯， 然后就是走到那儿去，然后是一个大水库，然后、在学校周围的一个农村，然后到了水库之后，你可以带各种各样的吃的，然后喝的、玩的。大家就在那儿，对，然后基本上走到那儿之后，大家就全部瘫倒在地，没有人 特别累 了，走回来的，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啊。 对，那我们再来说到这个中国新说唱哈，那么它的第一个看点呢是增加了一个女明星的制作人，它的第二个看点呢，它的赛制将会更加的残酷。去年呢还是叫中国有嘻哈的时候，只有700多个人报名，而今年呢则有11000个人报名，也是经过线上和线下的一系列的海选啊，最终进入录制的只有70个人。 嗯，没错啊，这个今年的这个参赛的人数啊达到了11000人，可以说要比去年的参加或者是它的质量水平要更好一点、你想想去年虽然只有778个人报名啊、但是最后它达到的那种火热的影响程度、我觉得几乎可以就是 假期爆款了， 对，或者是他说可以改变了一下整个中国、 音乐 的 分布的一个 格局， 对， 没错。之前啊，民谣火过一段时间，然后说唱又火过一段时间，摇滚什么时候？中国新摇滚呢？ 是不是会出一档摇滚类的节目呢？也可以期待一下哈， 可以期待一下。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节目，叫做《中国新说唱》啊，也是今年暑期开播的一档大型的综艺啊。还有另外一档就是叫做《中餐厅二》。 中餐厅二呢，也是将在下个月，也就是7月13号呢，将会登陆芒果台。 近日呢，这个微博啊，在这个赵薇在微博晒出了手拿粽子的自拍照，以及与网友共度端午佳节的照片啊。这个照片的背景呢，正是中餐厅二录制的所在地。节目当天呢，更是转发了中餐厅官博发布的他与苏有朋、舒淇、王俊凯、白举纲等人一同录制的祝福视频，引发网友的热议与好奇。 中餐厅二中的嘉宾呢是在法国度过了端午节，其实呢它也是一种方式向法国介绍中国特色的一个传统节日、也拉开了中餐厅二在中法文化交流中的帷幕。 没错啊、这个赵薇呢也是连续两季中餐厅的节目的常驻嘉宾以及 店 长。在去年夏天呢，这个中餐厅啊第一季在泰国的向导开业，凭借着独具特色的节目风格呢，获誉无数啊，充分的展现了中华美食的智慧，也是搭起了中泰美食文化交流的桥梁。萨瓦迪卡、欢迎大家。 中餐厅它应该是一边就是做吃的，然后一边营业是吗？ 对对对，它是我记得去年看过两集中餐厅的、就是在中泰合作的那一段片子，就是黄晓明、赵薇，然后还有请的一些其他的演艺圈的朋友们，然后拿出自己的菜，然后 绝活， 对，绝活，比如说炒个鸡蛋呢、西红柿凉拌西红柿呀，对吧、就类似这些家常菜吧，然后一边去做菜一边去做综艺节目，然后一边还是处于一个营业的状态 是吗？ 对，因为他要通过毕竟是真人秀嘛，他要通过这种盈利的状态来获得打引号的资金、然后再去买菜、这样的。 好想去光顾一下这个中餐厅。 对，这个去尝一尝赵薇亲手做的炒鸡蛋是吗？对，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综艺啊，这个中餐厅二、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可以说是很受关注的一期节目了啊， 中国新歌声。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中国新歌声第三季的导师，同时呢这个哈林啊，也就是庾澄庆，他将回归了，与周杰伦、李健还有谢霆锋呢将一起组成最强男团。很多人都关注那英今年还会不会来参与这个录制呢。那英也是明确都说了，他说我今年不会回来啦。 对，已经参与了6年的录制了、这个今年那英姐呢也是推出了今年的录制。这一期的中国新歌声呢定档于7月13号晚上9:30播出，最强的男团阵容呢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同时这个李健来当导师，很多网友都非常的期待，说李健的作品啊是知性的、文艺的，就像风一样，真的是可以看看李健 对那些选手是怎样点评的。 哎，真的，我特别期待这个、哦、在中国新歌声的舞台上看到李健老师、 嗯、 那种完全不一样的 风格， 唱作风格也好，点评风格也好、嗯、就包括他说话的时候都自带那种文艺的气息，有没有？ 之前看他在快乐男声当评委，他的眼光总是和别的导师不太一样， 嗯， 所以可以看一看他会选择哪一些选手成为他的学员。 对，没错啊。哎、嗯，说了这么多综艺节目、 嗯， 我们有没有在假期里面最喜欢看，或者是说印象最深刻的综艺节目也好，或者是电视剧也好，或者是、嗯、每到暑假必看的一些电影啊，或者是说一些纪录片，有没有这样的？ 我觉得夏天应该最火热的就是那种夏日清凉大挑战，比如说智勇大闯关、啊、什么那个、啊、那种，就是在就是我记得我对我之前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没有，就我之前我记得暑假的时候都是会、嗯、比如说有些电视台会播放一些水上的挑战，比如说在水上架一些什么桥梁、嗯、大滚锤大摆锤什么球，然后就看大家冲过去，那些就是找一些老百姓冲过去、嗯、 然后智勇大 对对对对对，如果 冰箱赢空调，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吧？又如果输了的话掉到水里就能清凉，如果赢了的话、嗯、就赢奖品回家，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节目形式、嗯、就是 我。那你有去参加过吗？ 我没有没有这个机会，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去试一试，我觉得我体力应该还行吧。 嗯， 穿得清清凉凉的，然后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看着哎 我也想去看看汪浩 冲关的场景。点到为止啊点到为止。哎，那心仪呢，有没有觉得就是在每到暑期假期必看的一个电视剧或者是综艺节目？ 其实我必看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倒还好、 嗯、 但是我有一个必看的电影。 什么？就是每个假期都会看？ 对，我会特别喜欢看那个电影。 什么电影？ 嗯，就是那个蓝色大门，有看过吗？ 没有。 哦、 嗯、 台湾的。 对，我看过，是那个 桂纶镁、 还有 陈柏霖演的。 对对对对， 它其实对是一部2002年电影了，但是我一直都是很喜欢那部电影，因为首先它的那个季节的设定就是夏季 哦， 对，它是夏季的一个电影，同时呢也是比较符合我们这种少女的心情吧， 啊， 嗯、对，特别推荐你们去看啊，就是 蓝色大门， 对，会让你就可能在这个期间你会有些迷茫，但是可能你看了电影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嗯。 对，不知道各位亲爱的这个网友以及听众朋友们啊，在这个假期里面啊，会怎么样选择自己的暑假生活呢？准备怎么样过这个丰富的暑期生活呀、啊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 嗯、没错， 嗯。 同时呢，你也可以在花椒关注“982青年说、 哎” 和我们发来弹幕进我们跟我们进行互动。 没错啊。嗯，跟大家分享了两条这个比较跟我们暑期生活搭边的消息之后呢、 嗯、 再来跟大家说另外一条更加跟我们搭边的消息啊，说在6月26号北京青年广播啊这个庆祝一周年的当天呢，我们还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啊，金蛋里边不仅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的精美礼品，要特别强调一下，砸金蛋的一等奖呢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五晚8天的自由行，这样一个邀约新旅行可以说是非常豪华了。在6月26号，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一周年台庆之际啊，大家一定要关注当天的节目，没准啊，这个假期的生活就给你安排好了。 对，没准你暑假就可以去大溪地玩一下啦。 哇，想一想，大溪地，刚刚我们说的是去塞班岛。 对呀、啊， 塞班差不多价格、嗯，哇，这不是间接的说出了价格吗？ 是啊。大家一定要去参加，嗯，加油。 对，一定要在6月26号啊，关注一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台庆活动、 嗯。 还有另外一个啊，我们不光有这个砸金蛋抽大奖的活动，还有线下和你一起。对，6月26号还有美女和你线下一块儿 做 活动，做蛋糕、看电影。美女主持人化身蛋糕制作室，带你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在982特别放映厅，邀请你和朋友一起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电影。观影现场呢，我们有超多丰富的抽奖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了解更多的活动信息吧。OK， 那在一段精彩的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丰富的暑期生活。一会儿见。

这寂寞残忍的烦恼，说不能失去你。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过后啊，我们今天说继续说，刚那首歌呢是来自于曹格的 Superman， 非常好听的那首歌啊。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暑假啊，怎么来过丰富多彩的暑期生活。 对， 同样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这个之前是做编导，现在又重新回归到了校园当中的汪浩，欢迎汪浩。 汪浩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浩。 欢迎。 对各位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今天呢，来聊一聊丰富的暑期生活，你要怎么过？ 刚刚我们都说了很多的综艺，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在一些顶尖的高校高材生，他们的寒暑假都会做什么？ 难道不看综艺的吗？大家，难道不去关注一下《动感101》的吗？ 看一下吧。 啊，不是《动感101》，创造101， 对。一个上海交大的同学就这样说，他说我大一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是在背单词学英语，还练习听力看美剧。那么到了大二的时候呢，就开始准备美国的数学建模竞赛了，也在这竞赛上取得了一个最高的奖项。大三的时候就研究自己校园的 APP， 开发了一个移动端的应用，顺利拿到了谷歌、微软、阿里的实习暑期机会。 我的天，这就是一位上海交大的学生啊，在暑假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人家的大一大二大三安排的如此的有规划。现在回过头去想一想，我的大一大二大三那简直每天都在工作当中进行。 哎呀，这感真令人感动的。 哎，两位还记不记得自己在上大学的时候每一个暑假都是怎么度过的？ 暑假的话，我觉得可能实习会比较多一些，因为那个时候我虽然之前学的是理工科，但现在在传媒行业做嘛，然后之前因为我说实话高考的选择专业的时候其实也并不是全部自己决定的，可能家长也会参与一部分，所以可能最后 当时选择的是什么学科？ 环境工程化学系。 不是，现在做环境工程很赚钱的。 对 啊，是，但是做这一行赚钱要等50年之后，就是你经验累积到一定的程度，那时候才赚钱。那我觉得我可能等不到那么久，我想早一点就是能够发挥好自己的能力。 也是兴趣，所以去做编导。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可能就去实习，然后通过也是师兄帮忙介绍去当地的电视台实习，这样。所以说整个暑假都在那边，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传媒行业。 如此热爱工作吗？ 对， 没有出去玩一下。 玩也有吧，就是可能中间的时候可能会去一些地方玩一玩，周边的时候玩一玩， 借着电视台采访的机会。 对。哎，说到这个是真的，就是我之前做编 干嘛？ 对，做编导嘛，然后编导的时候有时候做节目可能会全国各地到处跑，因为做节目的时候需要出外景，然后借着出外景的机会确实能够去到一些地方去游玩。比如说之前我去到那个山西的平遥古城，就是的平遥牛肉，还有它的一个就是王朝歌导演当在那个平遥不是建了一个那个大型 又见平遥， 对，又见平遥你也去看过，对，特别好看，就那种进入式的观影，就是借着这种工作的机会能够去玩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对，就是既学习到了，然后又放松到了， 汪浩是在工作，那我就是学习比较多啦，对啦，我是有去上很多的那种夏令营，因为我之前很想学一下英语，把英语提高一下，所以我就 先学好语文吧， 然后我就去学了一下英语，上了一些比如说口语的夏令营，还有 当时也是想考一个雅思嘛，也去上了一个雅思的夏令营这样子。嗯，其实在夏令营的过程中呢，学习也是一个方面吧，另外也是碰到了很多跟你有相同想法志同道合的人，然后你们可以一起去交流，进行一种思维上的碰撞，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嗯， 就是 在我的之前的暑假， 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夏令营。 对。 嗯， 那大佐呢？ 我已经说过了，我每个暑假都是 在 工 作， 当然 工作充实着大佐的生活， 就很难过。对，其实也好了，毕竟、做这一行的吧，这个甭管说年头长年头短了吧，可能有很多在上有很多同学在上大一的时候，你的老师就会叫你去出来做各种各样的实习工作，不管是去电视台也好，去电台也好，去做记者也好，做编辑也好，就很多老师他会老师去命令你，或者说去教导你，说应该是去利用这个假期去好好的接触一下社会，或者说你还可以就比如说刚刚像王浩说的，我可以借着这个实习的机会， 对， 去走遍中国啊，去游山玩水啊，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其实也挺好的。 没错，而且因为这一行的话，其实都说功夫在室外嘛， 对， 多积累一些实践方面的经验，确实对以后是挺有帮助的。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的专业学就是课本上的知识要拿到实践中去锻炼一下，然后才实践出真知。 对，所以就是抓紧时间去实习是吗？ 抓紧时间去玩儿。哎，给刚说完了这个上海交大的同学啊，咱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学校的啊，清华大学啊，又称为五道口理工。哎，是这么说吧？百度上 好像是 百度上的解释， 五道口理工什么什么是吗？ 就反正很霸气的一个名字。 对，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一位同学啊，是这样度过暑假的。他说看完了《算法导论》，这是什么？看完了《算法导论》， 应该是数学方面。 看 城 市小 学 期的 课 件，学习 QT 多线程，看数据结构。打篮球，还有帮亲戚家的小孩补数学， 这一看就是学霸的暑假 呀！我的天哪！ 什么算法导论、数据结构， 这同学 我都没有接触过。 我劝你还是多自己看一看数据结构，还是不要帮亲戚家的小孩补数学啦。因为我记得我在这个上高中的时候，就是有这种知名高校的哥哥姐姐在帮我补习数学，就是补习数学。 嗯，然后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不满意是不是？ 我觉得很枯燥。因为毕竟我是一个天生对数字不敏感的人。 你对文字敏感就可以了。 对啊，这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啊，还有一些同学说 别的名校的学生 啊，对，就是说如果想要在国内读研呢，其实选择面其实还是很窄的，除了这个清北复交， 还有什么中科院啊、南大、浙大可以选择。这些院校呢，这几年啊，在这个夏令营的比例上面都在提高。在减小一个这个考研的比例，所以很多的同学呢就选择了夏令营。一方面呢，院校也是想要本科学校可能起点更高的一个学生；另一方面呢，学生啊参加多个夏令营可以降低一些风险。此外，夏令营呢也是很多的理工科的学子转入经管类专业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哎，没错啊，在这个参加夏令营呢，也是很多就是学生去获得另外一种社会技能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就像你刚刚说的，两个人可以进行思维上面的碰撞。我没准哪一个APP 啊，或者是下一个即将转入我们媒体行业的一个新兴的一种思想理念，就从这种夏令营啊，或者是两个人的碰撞之中就出来了。 没准还把另一半也找到了。是吧？是吧？ 可以的啊，对，哎，对，这是我们说说清华以及各大高校的高材生在寒暑假都来做些什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丰富的暑期生活。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么，在一小段歌曲之后呢，我们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丰富的暑期生活。 这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心仪。 刚刚呢跟大家说完了这个暑假期间的学习生活啊，各大高校学生该怎么过啊，咱们再接下来说一说。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还咱们还可以再引申一点点。就是我刚刚看到微博里面发到了在暑期必看的101本书。 我们也可以说一说有哪些书单的推荐，对不对？ 对，有哪些书单可以推荐给大家啊。各位网友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假期可以学习的那些书单也好，或者说一些那种高深莫测的话题也好。 对，就是除了能够学习本身的一个课堂或者是我们的那些学校的知识之外，其实可以看一些课外的读物来增加一下自己的见识。其实说实话现在越来越少的人在看书了，包括很多实体书店都已经逐渐的面临 倒闭， 就是对倒闭或者说面临一些被拆了，或者说通过别的比如增加一些咖啡厅或者其他的营业渠道来增加自己的盈利。然后 你给大家推荐一些书吧。 好，其实对我学识渊博，推荐一些书吧。然后其实最近我在看刚看完一本书，就是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它也是被咱们 拍 那个对翻拍了，就是王俊凯和那个 谁， 一个男生，还有一个和迪丽热巴他们三个人主演的，就是把其中的一个三个男主角嘛，然后把其中一个男主角改成了女生，就是由迪丽热巴来主演。然后解忧杂货店它其实是一个主要是讲人与人之间羁绊的一个故事。其实它的故事大概内容就是某一天深夜，三个小偷，然后分别叫做敦野、祥太、兴平，他们就是去偷了一辆汽车，然后结果在开到半路的时候抛锚了，于是呢他们就找到路边的一个废弃的一个屋子就进去了。然后殊不知这个屋子其实之前是一个浪矢杂货店，其实它就是浪矢爷爷他开了一个杂货店，但是这个杂货店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连接了一个时空，就是把过去的时空和现在的时空 连接起来了 、然后结果他们在那边休息的时候就突然间从铁卷门外面出现了一封信，然后信的内容呢就是一个女生她的一个烦恼，所以说她的整个故事就是由此展开， 然后他帮他们解忧排难， 是吗？对，所以说解忧杂货铺就是为他的一些烦恼去提供一些建议。然后本来这个工作应该是浪矢爷爷来做的，但是因为时空连接了嘛，所以实际上是由这三个小偷去进行的。然后他们也在浪矢爷爷就是这个杂货铺的主人。对，他其实最开始那个浪矢爷爷是为一些小朋友，比如说小朋友说啊，今天爸爸打我了，怎么办，我很难过什么事，或者今天谁。什么隔壁的小红我喜欢他什么什么，然后结果浪矢爷就会为他们这些问题去提供一些很有趣的解答。但最后结果有一些越来越出名了嘛，然后有一些人就真正的困难也来问他，然后浪矢爷就感到压力，因为他觉得他就会担心嘛，他觉得说如果自己这种认真思考然后也不敷衍的回答是否能够真的帮助到别人，如果说因为自己的回答导致别人的选择出现错误的话，其实他也会愧疚，所以他会担心，然后他就因此关了这个杂货铺。但是呢仍然还是会有人来进行一个询问，然后就通过这三个小偷帮助他们解答，然后可以提供一些细节吧，比如说在这个书当中呢就提到了有一个月兔小姐叫做静子，她的男朋友就患了癌症，但是她同时又是一名要备战奥运会的运动员，所以她就很纠结说到底是去为了奥运梦去努力奋斗，还是说去陪自己 时日不多的男友，就是说在梦想和爱情之间， 现实之间 对进行选择，他都是这种类型的故事，就是选择的故事，看你往哪条路上走， 嗯， 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就是对。如果说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其实都是很迷茫，也面临很多选择，就是说可能在书中也能够寻 找到自己未来的道路， 对一些答案吧。 嗯， 解忧杂货店啊，这应该是一部对一部很出名的小说了， 嗯， 也有很多人推荐去看一看。 对对 对, 对、 嗯， 这本书一直躺在我们家书架里，我一直没有翻开。 有机会赶紧翻开来。 我跟你讲，我有一个这么高的书架，摆满了书， 嗯，但是 从来没看过。 嗯。假装很有文化， 很可怜的一件事情啊！ 嗯、 说到推荐书啊，这个我刚看到有网友留言说、 嗯， 在暑假里面经常陪伴我们生活的一本书只有一本，叫做《暑期生活》。 暑期生活都是告诉你暑期的一些安全小提示吗？ 就是寒假作业、 暑假作业、 暑期生活、寒暑作业。 我没有想到是暑期作业，因为 小学的时候， 当时的暑期作业它就很直白，就叫暑期作业， 就叫暑期作业。 然后呢，我们老师会发一本那个暑期生活，这个里面有很多安全小提示，就告诉你说啊，不要去啊随便游泳啊，然后出门的话一定要跟爸爸妈妈说去哪儿啊，都是这样的 一 本小册子。 一个被骗的女孩子。啊，我真的特别清楚，记得他说到暑期生活，就是、当时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然后每一科他都会发，美其名曰叫做暑期生活，然后上面给你画着很多出去玩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年纪也小嘛，就是真的是每一个暑假都会被暑期生活所缠绕着。虽然只有这么薄一本吧，但是真的里面的信息量好大的。 对，基本上都是在最后的三天再去解决它， 狂补作业。 对对对， 是这样。 对。 大佐也是说有那个观众跟我们发来互动，是《暑期生活》这本书、然后我这里也是看到有一个听众朋友说他特别喜欢看科幻小说， 科幻小说 他每个暑假都会把科幻小说再翻出来看一遍，他喜欢看的呢是倪匡的卫斯理系列， 倪匡的卫斯理系列， 对卫斯理系列有什么地底奇人呀、蓝血人呀、钻石花这种，他就说他最喜欢的呢就是奇异人，然后他也是跟我们说了一下奇异人到底是说的什么哈，就是有一个盲者主导的有一宗大买卖啊，导致了一死一伤的一个惨剧，那么破案的线索呢是落在了一只指责的猴子的身上，这个时候呢卫斯理呢也是夜探这个民宅哈、去寻根问底，发现呢案件的玄机是在一个奇人的身上，也就是好好奇啊，到底是说什么呢？ 对，卫斯理系列可以说，这也有年头了。这个、包括他的故事和也翻拍了好多版的电视剧和电影出来。 是，最近好像还新出了一个。 对，新出了一版电视剧。对，最开始应该是吴奇隆。 是。对 吧？ 嗯， 是吴奇隆主演的电视剧，好像是。 仿佛间有一个形象，就是现代的人。伴着那个就是很早期的那种 对对很早期的一科幻的电视剧， 对对 对，然后反正这个卫斯理吧，它也算是一部比较早期的科幻作品了，当时也是很热门很火热的一部。 就我想到之前也有一部科幻的片子叫做那个24小时，是那个一个很高的模特儿，就是名字突然就忘了，就是胡兵，对胡兵他主演的24小时、还有那个就是香港的一名女演员演的叫24小时吧，然后就是也是很奇幻的那个剧、然后最重要是他们名字很狗血，什么零零什么什么，就是全都是叠音的，就是同样的音的字、但是不同的字，就是那种很有 零零一一二， 对对对对对，很狗血， 一我是二，我是二， 我是三三。 对啊，给大家通过这些时间呢给大家分享分享，在暑期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可以去看那些每天都存在的还珠格格呀爱情公寓啊，还可以看一些自己喜欢看的书啊，比如说刚刚这个汪浩说的解忧杂货店呐、还有这个新说的卫斯理 的一些科幻小说， 对一些科幻小说，包括一些现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些这种书籍啊，大家都可以去 正能量的书籍， 对翻阅一下去看一看，对。所以这也是一部很不错的，包括他的书籍也好，他的纪录片也好，真的是一部很不错的。 对对对，就是我们老师说他看这部片的时候看到热泪盈眶。 对，没错啊，这个给大家推荐一些书。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9点钟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我们暑期还要去做哪些丰富的事情。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9:03，现在为您正在直播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7 Fresh Radio 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心仪。 今天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呢还有一起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前编导现学生啊，汪浩，欢迎汪浩。 Hello， 大家好。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同时呢也特别提醒您可以关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的画面， 电台的网络直播哟。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丰富多彩的暑期生活啊，因为这个暑期生活 遥远 的暑期生活啊，对，这个暑假马上就要到来了，这个不管您是在校的学生还是正在工作的人呢啊，这个工作的人啊怎么可能就串个休吧，对吧，这个度过一个夏天里的周末周日也算是给自己放了个暑假啊，对，来跟大家说一说这种愉快且繁忙的暑期生活，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跟我们留言互动。除此之外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那就是在6月26号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当天呢，我们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啊，各位听好啊，是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里呢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精美的礼品。特别强调一下，砸金蛋的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的自由行，这样一个耀月新旅行可以说是非常豪华了。 同时呢也有美女主持人做蛋糕的一个活动。 哎，没错啊，在这个6月26号啊，还有这个线下美女主持人和你一起做蛋糕、看电影，带你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在982特别放映厅邀请你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电影。在观影现场呢我们有超多丰富的抽奖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快点来了解更多的精彩活动信息吧。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你怎么打算过这个暑假呢？ 怎么过暑假呢？ 对，前一个小时啊我们一直在聊学习上面的事情。 对， 毕竟我们三个都是爱学习的人爱工作的人。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暑期的时候暑期游方面吧，旅游方面。 说完了学习，说说玩儿。 对、也是最近啊省城各大的这个旅行社呢都是盯紧了这个旅游的旺季，推出了许多的线路和服务，亲子游、研学游还有避暑游呢都成为了旅游市场的一个热门的产品。 哎，没错啊，随着这个机票、住宿等成本的上浮呢，暑期档的出游路线的价格也是呈现出了水涨船高的态势啊。这个据各大旅行社的工作人员透露呢，在暑期出行的游客当中，家庭亲子游的比例占到了40%。今年的暑假亲子出游的主力呢主要分为三类，3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及家长。哇 这部分人是在6月就出国吧，应该我觉得 应该是啊，在6月份就已经开始掀起了一波出游的前潮啊。还有另外一波就是7到11岁的小学低年级家长啊以及学生，还有这个对这波人尚未有学生压力，出游时间主要集中在这个前段7月的中下旬。还有第三波人就是12到16岁的孩子及家长，由于学习任务重，旅游安排在暑假以及后段的8月中旬。学习任务重怎么还能有机会出去旅游呢？ 所以他们在8月中旬啊，因为当时已经可能把该上的课都上了吧，该学的都学完了， 怎么可能学无止境的， 就让他们放松一下嘛。 哇，这个说到旅游啊，在这个暑期旅游呢可以说是占据了很多人很多家庭啊，你比如说包括刚刚说的这个数据比例，今年的家庭亲子游已经占到了40%左右，而且基本上都是父母带着孩子出去玩的啊。这个在这种巨大的就业巨大的学习压力的升学压力的背景下，给孩子一个完美的暑假。 我特别有体会。因为我之前在上小学初中的时候都是我妈妈带着我出去旅游，然后旅游的时间确实跟他刚刚那个数据说特别像， 很贴合。 就是对，我之前也是比如说3到6岁的时候都是在6月份，就是 3到6岁的时候你还能记得？ 对呀、对呀、我还记得我妈妈带我去青岛。 哇， 就记忆力比较好，学习比较好了。 鼓个掌吧。 鼓个掌。 嗯，然后后来到了初中啊，小学的时候肯定是只有在七月份出去了嘛，然后就一般是去稍微可能去更加远一点的地方稍微旅游。然后我们当时是报团嘛，在旅行社报团，和我一起的大多数都是家长带着小孩暑假， 就是出去看看世界这么大，作为小孩子的我们应该出去看一看。 对，其实我觉得咱们出去旅游最好是别报团，就是自己去旅游是比较方便的。因为 但是当时的那个时候，现在倒是流行很多 自驾游 这样的，不跟旅行团走。但是当时咱们再往前倒十年倒二十年，就咱们小的时候那。 都是跟父母 都是跟团啊。 对对对， 那个不是有那么句话叫做上车就睡觉，下车 就拍照 、然后到了旅游景区那个买点东西 就走了， 到此一游。 也是现在的技术比较发达，可以用手机就直接订票了。那个时候买个票不还得 打个电话呀？ 对呀，还打电话还得 排队呀，这种的。真的，这个社会发展的实在是太快了，想一想还是昨天的故事。 来看一下大家在国内游方面呢，当前预订量比较大的呀，就是一些主题乐园还有山水风光两大类的这样的一个线路。比如说上海迪士尼、珠海长隆海洋公园，还有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以及香港迪士尼都非常的热门。 哎，没错啊，这个是国内游的各大主题乐园啊和山水风光两大类的主游路线。就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个每年的寒假的人可能会少一点，每年的暑期档的时候，以上说的这几个各大的国内比较大型的游乐园呐、迪士尼啊、长隆公园啊，还有这个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呀、这些都是亲子游的主要热门路线啊。只要是一放假，你就会发现这些游乐园是 爆满。 什么叫爆满？ 就是周边的那些 酒店都住满了，而且一个项目你可能得排两个小时你才能玩到。 对， 排队三小时，游玩三分钟。 没错。 对，但是啊，这个迪士尼乐园啊，还有这个长隆海洋公园，确实是值得亲子项目的一个很好的体验的公园。 对，因为它既有适合小孩玩的，也有适合长辈们玩的。 但是确实啊，大家应该注意的一点就是暑假。不仅你放假了，大家都放假了，一定要选择这个。如果不想去真的那么在炎热的大上海一排一排三四个小时队的时候，一选择错峰出游，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或者说选择 一些比较小众的旅游景点，因为像最近就是在朋友圈经常有一些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去 po 自己去越南、去柬埔寨这些比较小众的 一些东南亚国家 、因为离得又近，对吧？然后费用也不高，然后签证也比较容易，就是说经常会去那边玩，然后去看他们泡越南河粉。 你有去过越南吗？ 越南去过、然后当时 分享一下。 好，分享一下。然后当时 这也是我们一会儿要说的出境游方面的。 对， 我是从云南出发的，就是从云南出发，然后坐那个火车硬座，然后坐过去。因为我还是学生嘛，就是考虑到价格问题嘛，就坐硬座过去之后。 自己去的吗？ 没有，和家人一起去的。然后当时和家人一起去，然后就也不是说特意要干嘛，就是说只是放松一下就去玩了嘛。然后当时去到越南之后就订了一个小旅馆，然后在那边住下来，就随便看一看，然后买一些当地的红毛丹。然后这些水果吃，然后去湄公河上面游了一圈，就是 游了一圈， 就是坐那个游艇、快艇 啊、我还以为你是游了一圈， 游泳。我都希望自己有那种体力。 湄公河的水 对， 好像不是那么的干净。 对，然后因为越南离那个老挝也很近，就是过一条大桥就到老挝，但是当时因为就是。没让过，因为毕竟还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大家就是想要去一些人比较少的地方，倒是可以去一些周边，就是现在新兴的一些比较小众的东南亚的国家都可以去一下。泰国就已经有点 泰国比较热门了， 泰国 有 热 门 了、 对， 我当时跟我妈去泰国的时候都是旅游团，然后就带着你各种 来到了另外一个中国。 对，全是中国人。确实是这样子。所以如果去泰国的话，我比较推荐去清迈是有点像一个世外桃源的感觉，去感受一下农村的生活。同时他们那儿也有很多一些手工制作的小工艺品，也可以去凭借你的慧眼去选购一下。 对，说到这个出境游啊，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有出过境。也不能这么说。 如果其实不是那么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如果香港澳门也算是出境游。 哦，不 我那些地方都没去过。 啊，好，就比较宅。 对对，我是比较宅的一个人，我就是比较想先愿意把中国境内对国内的地方都给它游览遍了，包括新疆罗布泊呀这些世外桃源、人迹罕至的地方，这些地方我都去过。 沙漠， 对那些地方我都去过，还是一个人自驾。对这个故事我已经不想再讲了，讲了好多遍了。 很酷。 对，说到这个出境游啊，这个刚我们说到的这些比较喜爱的，像之前一些老派的旅游的国家，韩国啊、日本啊、泰国呀、对，然后 香港、 香港，对对对，这些还有现在的一些小众的刚刚新兴起来的这个柬埔寨、老挝、越南，对这些。物价其实并不贵，而且还能体验一下这个其他国家的那些风土人情的感觉。因为我朋友之前去柬埔寨越南的时候，柬埔寨越南老挝三条下一趟下来之后，虽然回来之后黑的跟那个煤球是一样的，但是他确实整个看到的东西啊，那种东南亚的本土的特色，确实是你在国内看新闻或者是说看那些地方的旅游的宣传片啊、纪录片啊，毕竟没有自己去能体验的更好， 没有那亲身经历那么的震撼。 说到小众呢，我也给大家再推荐一个地方，就是菲律宾。 菲律宾， 对，虽然说菲律宾现在那个长滩岛它不是关停了吗？它整顿一段时间，但是如果它重新开业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长滩岛看一下。 你是之前有去过吗？ 对，我是之前去过。对，长滩岛的话，它一个是韩国人、日本人去的比较多，可能还没有被国人更多的发现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那边非常的淳朴，不是以商业为一个盈利的这样一个目的的。 好，那今天说完之后，下次可能就是 爆满。 那说不定我们这个节目的该有多少人呀？ 世界各地的都有，我告诉你。 就真的很推荐啦！长滩岛的话，不仅有很多好吃的，而且还有一些。他们很即兴的歌舞，就不是说之前安排好的，就是他们突然就我想跳舞了，我想唱歌了，就 突然之间大家 出去 吃饭， 对， 在那儿吃着泡面，突然硬 跳起来， 跳起来了， 噔噔噔， 这个不是印度吗？对啊，所以说这个出境游啊，这个对，确实还有刚刚我们之前说到的那个妈妈带着自己家的孩子花费3万去塞班岛、对，还有我们今天给各位提，不是今天给各位提供的这个在6月26号给各位提供的这个大溪地的旅游啊，这包括去美国啊、英国啊这些有城市风光特色的地方。当然啊，出境游还是要提醒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安全，毕竟点到为止。对，去海岛玩玩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其实我的梦想就是去找一个没有人的海岛 定居。 定居就算了，定居会变成那种长毛怪的，真的会变成那样。对，就是去找一个那种没人的海岛，包括像马达加斯加附近的一些小岛上面。因为之前看的那个贝爷 跟着贝尔去冒险， 不是 那是国内的， 那个是国内的， 那叫荒野求生。 对，荒野求生，贝爷他就自己去那种海岛上面，真的是我感觉那种一个人的生活，去领略一下这个大自然，自然对于人类的这种庞大的宽容也好，威慑也好，当你一个人在海岛上的时候，我觉得一定特别刺激。 对，然后去吃青蛙， 是的，这个就算了，这个就算了。这还是打个电话叫个外卖好了。 外卖说您在哪儿啊？ 那个马达加斯加这个南边，对，您再往南走，南半球啊，对对，那走一点走一点。开玩笑啊，这个再来跟大家说说今年的暑期出境游的产品价格啊，基本上呢现在价格是与往年持平的，但是随着这个机票以及酒店的价格上涨呢，暑期游的不少线路价格也开始上涨，国内游呢及出境游的价格普遍较平日上浮了10%到30%。这个旅行社方面表示呢，随着出游高峰的波动，暑假不同时段出游的价格也会随之变化。 从6月的中下旬开始呢，出游的价格将会呈现一个阶梯式的上升，峰值会出现在7月15号到8月20号。8月20号之后呢，暑期的这个旅游价格将迎来下滑的趋势。 哎，没错啊，这个暑期马上就要开始了，各位准备要出去游玩的小伙伴们呢，这个可以开始选择一下我们的出游路线了啊，是选择在国内游玩还是选择出境游玩？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个 小视频啊，这个主要针对我们这些这个学生时代 穷游党， 对穷游党，对穷游党很贴切啊，这个真的，我是我们先看视频吧，一会儿再来跟大家分享故事。对，1500块钱游玩10个城市，一起来看， 来看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河北大学工商学院，然后新闻专业大二学生，我叫付佳豪。我在去年暑假呀，其实大概去了10多个地方吧，哦，南京、丹阳，然后苏州、镇江，包括扬州，然后福建的武夷山、南平，还有厦门、福州等。 谢谢了，所以这是我们第一张在海边的合影。 花了多少钱一共？ 大约一共可能花了1500吧。 为什么这么少啊？ 对于我来说的话呢，一般来说出去玩的话，我一般都会去选择硬座，就是不管这个时间是有多么的长。那住宿的话，其实如果说你有一个当地的朋友在里边，不管是上学还是家在里边的话，看能不能可以提供一下免费的住宿。如果能提供的话，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可以花钱的了。 你在旅行中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是什么呀？ 那就必属南昌那次旅行。因为我在南昌要转车，对大多数人来说的话，可能你要在火车站待2-3个小时，但对于我的话，我肯定要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去玩，所以逛了南昌的八一纪念馆，还有这个滕王阁，可能大概逛了2个多小时吧。然后离最后的火车离最后的火车出发可能只有20分钟，然后赶快去拿着我的行李，咵啦咵啦，然后最后才赶上了火车，也算是比较惊险。 听完刚刚这个同学啊，对这个1500块钱，游遍 10个城市， 但其实我觉得我不大喜欢这种旅游方式。 嗯，因为你更喜欢自在一点，是吗？ 对，就是把自己的时间安排的更充裕一点。为什么叫度假？度假而不是去旅游？我现在就是比较想把自己的假期称之为度假，是度过这个假期。就是再想想之前的那种旅游方式，你包括去哪儿玩啊，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就是那种。跟团走的那种太忙的， 对， 我觉得已经不大适合我了， 是也不太适合我了。 对，就是选择那种可能说虽然价格会稍稍高一点，或者是时间去的地方会少一点，但是那种生活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我 还有一种真的是度假的感觉， 对对对， 不然我仿佛是在赶行程而不是在玩 去另外一个地方工作， 是对 对，跟刚刚跟大家这个分享分享啊，这在这个暑假的时候的各种的出游的线路，国内国外的啊，这个说完了我们的暑假，从学习说到了我们的宅在家里的方式啊，这个 说了很多高校学生他们是怎么度过暑假的， 宅在家里边的看电视剧的这些，看综艺节目的这些，啊，然后还有这个出去玩的这些啊，说完了这些之后，咱们就要关注一个暑假里面最最最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安全问题。 嗯，对，汪浩，那你跟大家说一说有哪些安全需要注意一下安全问题。 我觉得我的安全可能都是为心仪提供的，因为我觉得作为女生来说，可能暑假的时候， 对，先说女生的安全，就这个比较对。 嗯，对，因为前不久不是滴滴的那个出现了一个那个出租车上面的一些事件嘛，所以就是也不只是女生啦，就是只是说相对而言，有时候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女生就是抗击的能力可能会稍微弱一点，所以说就是尤其是女性的话，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可能会和朋友和同学就是正好有时间聚了，对不对，有时候可能会去一些地方玩的比较晚一点的时候呢，就是需要注意一下安全，就是可能上车的时候要让自己的朋友拍拍车牌号，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让男性朋友陪自己一起回家，或者让自己的父母来接自己回家会比较好一些，我觉得。因为 当然这个事情不仅仅需要放在暑期生活里面，是要放在平常，对 对对 对, 对，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健康出行有所保障， 对生命负责嘛。 对，然后暑期还有就是游玩的时候，尤其是刚刚提到去迪士尼这些乐园玩，就是有的时候那些游乐设施它的安全性也不是说 万分之百分之百的那种，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注意一些，有些比较危险的项目就可能不要去尝试，尤其是对小朋友来说。 嗯，对，这是对小朋友说的。 对， 嗯， 然后对于男生的话，我觉得 无所谓， 冬天糙汉子 就好了。哎，当然也不能了啊！这个，你包括去泰国，因为我最近好多朋友都在泰国， 嗯、 每天晚上泡在酒吧里面，然后喝得烂醉如泥的那样、 哦对对对。 真的，在国外的话，我觉得真的要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排在第一位，财产安全排在第二位。 安全你要注意好，因为到外面出去吃饭的话，可能会没有家里那么干净，所以最好是随身带一些，比如说治拉肚子的药。 嗯， 然后呢，也是在吃东西的时候也可以注意。下他那个到底餐厅的环境是怎么样的，进行一个自我的选择，也是一个规避这样风险的一个过程。 哎，没错啊，这个不管各位去哪里玩啊、 嗯、 这个国内的路线国外的路线，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一些这个钱财啊什么这被一被这个 被偷被抢， 对，被偷被抢或者是遗失了、 嗯、 一定不要着急，毕竟我们的人身财产才是最重要的。 没错。 而说到那个食品安全，就是刚刚欣怡说的那个，我想起那个综艺《向往的生活》里面那个宋丹丹不是吃豆角中毒吗、 啊、 对吧，就有的时候可能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一些， 对，也要注意这些食品安全， 对对对对， 这个已经深入每个人的骨髓里面了，我觉得啊，对。OK， 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啊，这个关于我们暑期生活旅游方面的一些消息啊，这个一会儿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应该在暑期的时候要做的另外三件事情，应该怎么样尽快的去提升自己啊、 嗯、 同样呢，也希望各位朋友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么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暑期生活， 一会儿见。 放。

在这里是每天早上八点到十点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佐， 我是心仪， 哎，还有我们的嘉宾啊，汪浩啊， 大家好，我是汪浩， 嗯，欢迎。 欢迎，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暑期的一些消息啊，这个包括出游方面的，包括学习方面的。接下来呢，也来跟大家这个说一说，作为一名学生啊，或者是作为一名刚刚进入职场的职场小白啊，我们应该在这个不对啊。作为职场小白的话，就没有 暑 假 了，就高考毕业吧。 高考毕业或者是大学期间的一些学生而言，应该怎么利用好这个自己的寒假或者是暑假，去尽快的提升自己。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学习一项新的技能。 嗯，其实说起来很惭愧，我到现在驾驶证都还没有考完。 没有考完。 对，我是科目一过了，科目三过了，但科目二没有过。 哦。 对。然后呢，就一直还没准备去考呢。我觉得就给大家一个建议吧，就比如说你高考完之后，或者你在大一大二的暑假还没有那么忙的时候，就赶紧把驾驶证考完， 趁着有时间。 嗯，对，因为你到之后真的会，一个是你越来越不想考了，还有一个是你也没有时间考了。血的教训告诉大家。 对，真的啊，这个说到驾驶证，因为我算是个老司机了，这个说到驾驶证，真的是因为毕竟现在开车这门它已经不能叫做技术了，应该是一个 必备的一个 技能。 嗯 嗯，这不是说你会开车或者说你会怎么样啊，我好羡慕你啊，就这已经慢慢它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基本上所有人都会应用的一项技能， 非常普遍了， 对，非常普遍了。嗯，还有另外一个技能啊，那就是四级证。 嗯，现在的话很多大学呢也是要求通过四级才能拿到学位证，不然的话呢也要通过一个最后清考考试才能拿，并且啊许多的工作也是需要这样一个四六级的基本条件。 嗯， 一个网友就说他当时考银行就是没有过四级 银行系统， 对，结果呢就通不过网申，而跟他一起网申的同学呢基本上都通过了，因为他们不仅四级过了，六级也过了。 嗯， 所以如果你以后想为自己的工作做准备的话，最好还是把四六级可以好好的准备一下看一下。 对，没错啊，所以说作为学生而言啊，这个也是给各位在校的大学生朋友们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吧，真的是不要虚度了自己大学四年的寒暑假的时光。不要仅以为就是大学我过去就是放了假我就可以漫天去玩了，这真的不是这样的，一定要利用这个时间去学习各种各样可以完善自己的新的技能。你比如说你像驾驶证和四级证，这都是必备的一些东西。你不像其他的，有的人就是利用这些假期去考潜水证，对吧？去这个考救生员证， 对， 裁判证， 对，裁判证， 对， 各种各样都有。 对， 还有一些 说到裁判证，我还是国家台球二级裁判。 哇塞！ 对，当时考了一个裁判。啊，会玩吧，瞎考的。 啊，我也是看到有网友说，他在暑假的时候给了自己定了一个小小的目标，比如说我要一个月学习摄影，一个月学会魔术等等等等这样的技能。嗯，这样的话也是给自己一个目标，让自己去激励自己去学习嘛。嗯， 对，哎，有没有在自己就是闲下来的时候，去想过有这样的比较奇奇怪怪的小目标来完善自己的生活？ 就是像之前我有一个师姐，就是她是也是学传媒的，然后她就在暑假的时候就拉了一个团队，她想拍一首歌的 MV， 因为她很喜欢五月天，然后她很喜欢五月天的一首歌就是拥抱这首歌，然后她就想要去拍一个这首歌的 MV， 她就拉了一个团队，然后就是集结了一帮好朋友吧，然后就也是找学校的男生还有女生一起来拍了一个 MV， 也是跟校园有关的一首这样子，然后最重要是她还把这首歌办了一个首映礼。就是那种小型首映礼，他在我们当地找了一个那个商场，然后就是商场就是有一个小的一个空间，是专门就是给那些类似什么市集的那种小市集的那种场所，就是大家如果有些小物件要卖的话，可以在那边卖。他就跟商场的那个工作人员商量说，可以把这个空地空出来，然后我们就是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们办一个小型的首映礼，就是把自己那个 MV 就是弄出来了嘛，然后就在那边办了一个，然后还挺多我们学校人去参加的，然后还上了当地的那个电视台教育频道的新闻，就是说某某某学校，然后学生啊办了一个什么这样子，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就把自己的专业所学真的运用到实践中去，而且还获得了一些小收获，我觉得挺好的。 对，嗯，那我很好奇，他那个是有人给他投资吗？ 没有投资， 就是自己小成本制作， 对，就是自己纯粹兴趣的。因为像单反的话，他自己也有，然后像那些剪辑的，都是自己学的。所以说，像有的时候暑假提升一些小技能，比如说学一个软件，比如说或者 学 PS， 对，有时候男生学一个摄影，然后帮自己帮女生拍照，拍着拍着就，对吧？拍得好看。 哎，真的说到这个啊，我之前采访过好多的，就是摄影师啊，或者是学习摄影专业的，真的是这样的。 对， 有好多他们男女朋友就是通过我给你拍照、摄影这样认识的。然后我曾经也给自己想定一个这样自己去学习摄影的梦想和目标，但是我始终没有完成。 怎么没有人给我拍呢？ 来， 现场给你拍， 现场这个手机 iPhone 自带没有美颜的还是，对，所以啊，还是在这跟大家说，利用我们的暑假啊，即将到来的暑假呢，去学习一项新的技能，不管是学习这个 PS 也好啊，学习开车也好啊，这个 学习魔术， 学习魔术， 魔术， 对，学习，你比如说像还有这个有朋友还跟我们说啊，这个写繁体字儿。等等的一些小的 练习书法， 对，或者一些比较离我们生活或者说用不太着的一些技能，没准在你今后的生活当中，他就突然有一天，哎，哇，你居然会写繁体字，哇，你摄影这照片照的这么好， 没准就特别有用处，是吧？ 对，不让你的时候就用上了。而且刚刚聊的，我觉得都是，比如说是充实自己的，有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找一些能够释放自己热量的那些活动，比如说去做一些公益活动，像我们这个学校的学生也会去支教对吧？对吧？去一些偏远山区支教，然后包括参与一下社区的一些服务，然后比如说去敬老院或者去一些福利院，然后去看望一些我们需要关爱的一些人，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对吧？就是发挥自己的一个热量嘛，去帮助社会，为社会贡献出自己一份小小的力量，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对，我之前就有朋友，他在暑假的时候就去一些福利院，去福利院帮助那些身体上有一些先天残疾的小朋友 去做志愿者。 对，教他们，比如说因为他会弹琴嘛，就教他们弹琴，教他们唱歌，还有教他们读一些小唐诗这样子。然后小孩子们其实都很纯真嘛，他说我特别喜欢看到的就是小孩子特别发自内心的笑， 对，发自内心纯真的笑脸啊，对，其实说到这儿，在寒暑假利用假期的时间去做志愿者，包括那种应该现在有好多的志愿团体在学校里面扎根，或者是具有自己的团学组织，对，青协。对，他们就会在每一个假期的时候去招好多的志愿者去比如说山区也好啊，去一些这个就像刚刚说的，比如说自闭症患者的小孩子们，或者是有先天性的一些障碍的孩子们，去帮助他们去了解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和生活，去关怀关爱他们。其实作为一名志愿者在假期的时候也是挺不错的。哎，我现在有点后悔在学校的时候没有参加这样的志愿活动。 没事，现在请假去， 现在立刻出门献血。 再见。对，各位可以去多多尝试一下各种各样的生活和经历，毕竟这样的人生才是出彩的。这个说到了各种各样的学习新的技能，另外一点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一点啊，就是挑战自己。 那么挑战呢，也就是说要挑战一些自己不敢做或者做不到的事情。有一个网友就说，他在高三毕业的时候啊，就在淘宝买了一些小东西，在放学的时候呢，就在小学的门口摆摊，这是他的第一次经商经历 是吧？ 他觉得以前觉得赚钱很简单啊，结果他摆了几个星期的摊，就发现自己好天真啊，根本就没有人去买他的东西。 对，真的这种。或者说跟我们生活完全不搭边的这种挑战，我其实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就像我一直现在还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我小的时候特别想去开出租车。 现在你 也不能说是 去成为车主， 对啊， 也不能说 车主 啊，对啊，对啊，这我还真的是 对啊， 对，就是我会觉得出租车司机他的人生非常有意思，因为他会遇到这个生活中每各种各样的人， 形形色色， 各种各样的工作，人男性女性，有这个就是 完全就是全世界的人你都会认识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经历。 之前人家说你想了解一个城市的话，你就多跟出租车的司机聊天，说明他们真的是其实见识还蛮广的。 那去那个饭馆也行啊，小饭馆，就是之前日本的那个深夜食堂，这个日剧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它也是就是通过一部深夜的食堂，然后也是通过不同人进去吃饭，然后引申出一些故事，也都是我们城市中的普通人的一些非常暖心，然后很感情细腻的故事，都是这样。挺好的，我觉得。 对，利用假期的时间去多做做一些自己在平时学校的生活里面接触不到的人或者是事儿。你包括简单一点的蹦极，对吧？对，像我这种恐高症已经恐高症晚期的人， 坐电梯也要 靠内，都要靠内的，真的是。对，去挑战挑战自己，去做一些那种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情啊。当然呢，也是希望大家珍惜这种在校期间的暑假的时光啊，因为每一个人在校期间，如果咱们往多了说，八年， 有八年吗？ 如果是 大学的时候，八年， 大学， 就是最多了也就八年，因为我昨天听到一个人说，我在学校里边念了八年书，然后终于毕业了， 就本硕嘛，确实 差不多。对，就是珍惜自己在学校里面的假期的时光，好好的去利用这种资源啊，包括青协呀、各种各样的社团啊，来完善自己的一些能力，或者是对自己的技能上面有一些要求，然后更方便的去为自己以后的工作去做准备。 对， 这个说到为工作做准备啊，这个每一个在校大学生到了大四临近毕业的时候啊，当然这个毕业季马上就要到来了啊，这个 已经到来了， 到来了， 我觉得 要为下一个毕业季做准备 了，要为下一个毕业季所做准备了啊，因为每一个工作要求呢都会有应聘要求，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四级证书，对，还有这种计算机的等级专业考试，包括作为主持人，像我们这个 主持人资格证、 人 文 化甲等，对，这样的都是需要这种应聘要求的，或者是相关的工作经验啊，这个可以趁着暑假的时间呢，努力去往这方面多努力努力。你包括会计证啊，这种乱七八糟的职业资格证书啊，对吧？如果要是想之后从事这种工作的话，一定要去好好的利用假期，好好学习学习。 对，也是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可以在网上呢搜索一些寻找工作的网站，找一找自己感兴趣的那些工作，看一看这个职位它有哪一些具体的要求，也可以呢再联系自己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呢向这些要求靠拢。这样的话呢，在你找工作的时候啊，就可以增加你的成功率。 没错。哎，汪浩还记不记得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假期的时候那种找工作的感觉？ 就是说真的，就是大四的毕业的那个暑假，就是最后的一个暑假，真的是特别难熬。因为那个时候面临毕业，其实你的人其实还是处于一个 学生的状态， 但是你的身体已经 是身份是一个社会人， 对，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如果你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理状态，是非常的难受的。就是那个时候我确实还遇到了一些人际方面的问题，就是可能在公司里的时候和一些前辈的相处会有一些问题，因为他们觉得你已经是一个工作的人了，你是我的同事，我不是你的老师，然后我没有义务去带你或者说去帮助你什么之类的，就有些事情应该是你自己主动去的，然后你自己去解决，而不是说等着别人来帮助你。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没有调整过来吧，就是比较被动，然后就是人际上面就会有些问题，然后导致第一份工作其实不是很顺利，然后当时也是受一些挫折吧。其实说到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在暑假的时候做一些挑战自己的事情，就是尤其是关于意志力方面的一些挑战。比如说我有些朋友就会想着说自己去西藏徒步，然后真的、 这个、 徒步去西藏， 真的就是我一个 这个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啊，这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徒步去西藏，当然这是一件真的是很挑战自己的事儿， 真的很挑战，就是 但是也要量力而行。 这种事情真的要量力而行啊，尤其这暑假快到了，别听我们在这一说，就身边有好多朋友都 是心血来潮。真的走了， 他们都是真的这种比较资深的驴友，或者是经常去一些极限的地方去旅游的这样的人， 就是平时他也会经常去登山，然后去那些海边去跑步，平时也会在公园里，都是他有健身的习惯，然后当时就是徒步去嘛，他也是为了训练自己意志力，也是心血来潮吧。那真的他开始挺白净的一个孩子，然后去完之后就是在路上发那个就是蜕皮红的那个就很吓人，我觉得 干嘛这么折磨自己？他说不行，我就要锻炼自己意志力，然后说这样对以后工作有帮助，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怕，是这样的。尤其是遇到传媒的工作，就是熬夜什么之类的，就特别的耗费自己的心力嘛。然后其实我觉得其实暑假也不一定非要去学习，非要去充实，非要去那个就是 做折磨自己的事， 对对，折磨自己，可以放松一下，比如说去找一些自己喜欢的影片，找一些自己喜欢的电视剧去看一看。因为说实话平时学习的时候没有太多时间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一些电视剧啊影片之类的。然后像其实最近的话我看了一些比较好看的片子，在这边也推荐给大家，就暑假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就是像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个叫 Lady Bird 的一个电影，它是奥斯卡的一个提名的电影，提名影片，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它是提名了第90届奥斯卡的金像奖最佳影片，然后那一届其实获奖的好像是好像是 La La Land 吧， 90届， 九是89届还是90届忘了？ 89届，89届 拉烂的，90届好像是 《水星物语》。 对，水星物语。然后他当时是《水星物语》也挺好看的，他已经国内上映了，可以看一下。然后他这个博德小姐呢，为什么会推荐？是因为他确实是跟年轻人是有关的，就是跟我们年轻人的一个成长是有关的。他讲的就是一个女生在青春期的一个成长的故事，大概的情节其实是可以套用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就是我们在怎么说呢，青春期的时候都会叛逆嘛，会和父母争吵，对不对？有时候吵得特别生气的时候会通过自残的方，也不是自残，就是伤害自己的方式来伤害父母。因为我们知道说实话我们小时候就是很依赖父母嘛，你跟父母对抗的时候你没有太多的一个 很不懂事， 对，筹码，对， 哎， 你只能通过伤害，你唯一拥有的是自己的身体。 当然这个是电影当中的情节，编剧脑洞打开的啊，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生活当中没有了。 对，而且还有一个话，就是当中的一个情节，我觉得很让我感同身受，就是女主角和她母亲争吵的时候，她说，给我一个数字，等我赚够钱，我还给你们，以后再也不想跟你们说话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小时候跟父母争吵 都会 说过 这 种话吧，这 样的话， 对吧？然后所以这个影片确实还挺好的，就是能够让我们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然后他的一些其他的情节，比如说关于我们的社团，然后我们的初恋，然后我们的失恋，然后跟朋友的一个决裂和好的一个过程，都是展现的 息息相关的， 对，展现的很充分。而且它不像国内的某些影片就是特别的尬眼尬 自然 尬导，对，它很自然，因为毕竟是奥斯卡的影片嘛，就是整个的画面呈现都很细腻，而且是女导演的一个，所以她站在一个女性的视角来看待青春期就更好了。 对，挺有意思的， 大家 可以 推荐 大 家去看一下。这叫什么 Lady Bird 博德小姐。 我觉得她港译的名字更有趣，叫不得鸟小姐，因为她 Bird 不是鸟吗，不得了，她就感受不得鸟小姐，还挺好的。 对，可以利用这个假期啊，去好好的恶补一下最近这段期间上映的几部好片子啊。 对， 包括刚刚这些说到的第90届也好，第89届的奥斯卡的提名，不仅仅是那些获奖的影片，那些提名的影片，虽然可能有的一些片子，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吸引人，有一点冗长，有一点让人这个感到烦躁，但是确实静下心来，在假期的时候，好好的去感受感受这种其他人的脑子里边想的东西， 就 是 通过电影去感受另一个人生， 另一个人生的感觉，这种感觉也是很不错的啊。 对。 OK， 这个今天呢跟大家聊了聊我们很多的这个在暑期的一些生活啊，这个也来跟大家分享了分享，我们应该去哪玩啊，给大家推荐了不少好看的电影和电视剧，然后呢这个看看时间，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9:52了啊，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我们暑期应该怎么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为丰富的一些小的建议和意见啊，同样呢也希望每一个现在还在学校里面，不管是经历毕业的还是没经历毕业的这种人啊，这个朋友们啊，要把自己的暑期生活过得更加的丰富多彩。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汪浩今天的分享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这个节目叫什么我一直没有想到， 职场有高招是吗？ 啊，对，职场有高招，对，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职场有高招，我是大佐， 我是心仪， 哎，咱们明儿见，拜拜 拜拜。